冇事啊。 好痛咯，好痛啊呢度。 点解你明明俾人抢嘢，你话冇啊？ 阿嫲辛苦啦噃，千祈唔好俾警察见到我阿爸啊。 个仔我好痛啊，痛啊。 张师奶，我扶阿爸翻屋企先啦，不如你同我买啲嘢好唔好啊？ 三十年前的香港，社會政策可能是未那麼完善，這兩父子的遭遇在今時今日香港應該比較少出現，但願每一個家庭都可以融洽相處，過一些有質素、有尊嚴的生活。欢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今日我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一下1998年香港电台制作的一个单元剧系列《打工仔》。随着社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转变，香港在这几十年间真的多了很多女性出来工作的，而很多女性亦都要身兼两职，除了应付日常繁忙的工作之外，亦都要肩负起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的责任。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情況，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亦都不是那麼適用了。雖然部分家庭會將日常的家務、照顧仔女的工作交給外佣姐姐，但是對於一些基層的媽媽來說，所有工作往往是自己一腳踢的。就好像今集打工仔的這位太太一樣，她為了幫補家計，她主動四出地找工，可惜因為學歷和經驗的問題，很多地方都不僱用這位太太。最後她在一個婦女勞工權益組織裡面找到一份工，但是長時間的工作令到她無法照顧到家庭，最後還搞到跟家人有所爭執。雙職婦女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做的。 阿麗說我不會明白她的處境，她說可能她經常彎低身撿垃圾撿得多，要擔高頭跟人聊天，總是覺得低人一等。但我覺得其實我跟她差不多，大家都是女人，三十幾歲又沒有讀過什麼書，而且大家都是一世人打兩份工，服侍兩個老闆，根本就沒有什麼分別。 你咪喺度阻頭阻勢好唔好？你去揾個第二個啦，好嗎？ 呢啲係你切身問題嚟㗎，你自己唔去爭取，邊個幫得你啊？ 唉，佢有良心嘅咪俾咯，冇良心嘅你落去咩河啊？ 咁又唔係咁講啦，嗰啲錢你應得㗎喎。咧上個月啊，馬鞍山嗰條村咪又係咁，嗰個罐頭啊，賤到連阿婆啲錢都呃啊，死都話阿婆咧一個禮拜做唔夠18小時，冇資格攞長期服務金。後尾啊，聽到我哋話上勞工處，咪死死地氣咁俾翻。啊，係啊，我有啲單張咧，你得閒睇下。如果有啲咩幫到你嘅，你隨時嚟揾我哋啊。 見到好似阿麗呢一類屋村清潔女工，我同阿雲有時都好無奈。佢哋好似一早已經認定咗，做女人就要向現實低頭。老闆肯請你，已經係莫大嘅恩賜。佢唔敢問點解倒成棟樓。一日做10多小時，全年冇休息，每个月先至可以赚嗰3000多元。 又话佢老公帮佢一齐倒嘅，呢几日都冇见到佢。 唉，我边度敢问啫？不过听啲工友讲啊，佢老公喺大陆包咗个二奶嘅。 咁阿丽知唔知？ 知系点啊？唔通同佢嘈啊？屋企嗰三个细路点？ 我听完之后真系好唔开心。我初初以为我唔开心系因为邓阿丽唔抵，佢冇理由为咗个小小家用而放弃自己嘅尊严。后来我先至发觉，我唔开心系因为我嘅情况竟然同佢有啲相似。 就冇話晚晚夜街啦，咁你而家又點啊？ 我都係做嘢揾錢，為咗頭家啫。我又唔係冇煮落飯俾你哋食，有乜咁大不了喎？ 我唔明白點解做咗呢一份工之後，我同阿紅嘅關係會扯得咁行？佢都係勞工階層，佢老婆幫啲勞工階層去爭取權益，點解會唔中意？ 又去邊啊？ 你去得我唔去得咩？ 我同阿云落区探啲屋村清洁女工已经有大半年，当初我哋冇谂到会拣佢哋做我哋嘅组嘅服务对象，我哋以为争取妇女劳工权益、团结佢哋先至系最重要。我哋冇谂过，我哋做嘅嘢同佢哋嘅实际情况原来距离咁远。 啊，呢位太太， 咩事啊？ 我哋系妇女就业权益小组嘅，今晚下边有个讲座，你得闲嚟听下。 系咪帮人搵嘢做啲啊？ 哦，唔系，我哋讲劳工法例、工人权益嘅。 切，我都搵唔到嘢做，听嚟嘥气啊！ 啊，唔系噶， 我哋都预咗啲街坊对呢啲题目冇咩兴趣，但系估唔到佢哋嘅反应比想象中仲要差。 有冇搞錯啊？貼咗都唔夠半個鐘，咁快俾人搣咗落嚟嘅？ 唉，算啦，係咁噶啦。 咁係啊嘛，大家都係呢個階層，咁唔團結嘅。 結果嗰晚嘅講座取消咗，因為一個聽眾都冇。 算啦，我諗時間唔啱嘅啫。上次我哋擺展板都好多人睇啊。 不過我哋嗰晚都唔係完全冇收穫。 誒，我有啲嘢想問下你哋，得唔得啊？ 得，梗系得啦。 结果我哋嗰晚就听阿群讲佢嘅问题。阿群喺呢条村倒垃圾已经有五六年，最近清洁公司话俾佢知，佢哋同房屋署嘅合约就嚟到期，要阿群跟佢哋入大埔啲屋村做。阿群唔想去到咁远，但系又惊冇咗份工。 你咪照直同佢讲话，你想攞翻啲长期服务金咯。 我有咁同佢讲过噶，我话我晏昼要凑个仔放学，又要煮饭。去到咁遠我唔掂噶，咁佢話我，你唔做算啦，你驚我揾唔到人啊？咁我就問佢啦，啲錢點計啊？哇，佢幾惡死鬧我啊！冇噶，邊有噶？呢行不嬲冇噶啦。 有冇搞錯啊？你做咗咁耐，就算冇長期服務金，都有遣散費啊！ 佢話我，你又唔係做全職，係兼職嚟噶啫嘛。嗱，倒下十二座，洗下廁所，洗下街市，份份都係兼職，邊有資格攞啊？ 佢點可以咁講噶？分明想卸薄啫。 係啦係啦，我都係咁諗啦。嗱，呢啲雞招咧，原本都係佢搣噶，佢驚你哋喺度搞事啫嘛。 係啊。 過咗幾日，我哋真係陪阿群去揾佢老闆。 你哋都唔好意思開口問我攞啦，係嘛？洗廁所嗰份嘢係你哋自己唔夠嘢做，我俾你做嘅啫喎。而且執汽水罐、紙皮箱啊，賺嗰啲錢啊，我有冇攞過你一毫子先？ 喂，嗰啲似乎係我哋用翻自己時間揾翻嚟個下難嚟噶喎。而且中間有冇人抽傭？咁問問你先知啊，陳生，大家都係出嚟講道理啲人嚟噶。嗱，呢啲係我哋計出嚟嘅，我哋應得嘅長期服務金都係依照勞工法嚟計嘅。你睇睇。 自從嗰次之後，我哋開始每個禮拜都落區探啲清潔女工，同佢哋一齊倒垃圾，聽下佢哋訴苦。 唉，過時過節，話就係有啲休息啫。不過等到啲人大魚大肉食剩曬啲嘢之後，咪一樣係我哋做翻。 咁病咗點算啊？ 你嘅事啦，嚟死得都要做。好彩嘅，俾啲玻璃計算下。 唔好睇噶，扭亲脚，连铁打手都蚀埋。 你得嗰几个钟，边够时间到啊？ 冇办法啦，架车唔等你噶嘛，又要翻针。啲人好衰噶，好嘢先拎垃圾出嚟倒噶，你唔去倒啊，佢又投诉你噶。 我哋甚至将搜集翻嚟嘅资料向传媒发表。 咁即系咩叫做就业边缘化呢？ 就以前工業未轉型嗰陣時候，佢哋可以喺工廠度做，可以做全職，收入可以穩定啲。但係而家咧，佢哋已經三四十歲啦，又冇咩學識，根本咧好難揾到一份全職。就算揾到啊，佢哋都唔可以做，因為佢哋又要照顧屋企，所以佢哋只可以做一啲臨時工、散工、兼職，或者係一啲計鐘點嘅工作。佢哋就好似企喺一個勞工市場邊緣咁樣樣，隨時都俾人踢翻出嚟。 其實唔單止喺勞工市場，就算喺屋企。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要照顾家，但是环境又逼成他们要出来找份工帮补家用，他们赚的钱很少，相对地他们在家的地位也很低，有时他们甚至在婚姻关系上也站在一个边缘位置。好像有一次阿丽就是为了他和他先生的事来找我。 那你打算怎样？ 我真的很想跟他衰人离婚，但又心想自己忍了这么多年，又不想仔女没了个老豆，而且离婚又怎样？靠自己一双手又找不到钱， 没人帮到你吗？ 试过叫我大仔帮手一起躲，怎知试了两日就被人投诉了。唉，你猜我想过咩？我都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哎，你估个衰人点话？佢话你要我帮你一齐赌都得，你俾我同我女人喺埋一齐啦。其实我都谂住只眼开只眼闭就算噶啦，点知你估佢贱成点啊？佢话要个女人啊搬埋嚟一齐住啊！你话呢啖气我点吞得落啊？ 我听咗之后都唔知应该讲啲咩好。我唔想教人离婚，但又唔想佢为咗份工咩尊严都冇晒。最后我只是给了法律援助的电话，他叫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打去申请。阿丽走了之后，我又想回我和我先生的关系，我们的冷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你不要再做这份工行不行？ 什么事？ 我老板今天问我在电视机我是不是我老婆，你叫我怎么答他？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吵，你老板就是怎样就由他了。总之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你不嬲知道我不喜欢你出面抛头露面的，你是不是跟我作对啊？女工课你又不理，家头细务你又不做，得闲就停啲八婆在这里搞事搞非，你咪当我死啊？ 我先生的态度越来越差，我初初以为他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是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之后没时间照顾屋企，后来我才渐渐觉得是因为他的传统思想，认为女人应该在家里洗衣煮饭。有一晚我们积积埋埋的问题终于爆发了出来。 你又是的，夜一夜都不睡。 你女兒要等你回來才睡，你做人老母麻煩你早點回來照顧家、啊、 有什麼就開心見成說，用什麼在這裡單單打打？ 我忍了你很久，我每個月給足家用你，如果不夠錢花就大家節省一點，不用搞到現在家不像家一樣。 阿雄啊，你明不明啊？我打這份工不是只是為了錢的。你記不記得那年你弄傷腳多慘啊，九個月都沒有工開啊，都不敢出聲啊！好翻之後，仲驚佢哋唔請你添。其實你有權攞賠償噶，點解你唔去攞啊？有啲嘢你都唔幫自己爭取，冇人會可憐你噶。我都三十幾歲啦，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我哋都喺度揾緊一個方向。不過咧，我相信團結就係力量。嚇，我哋啲組員咧個背景都差唔多嘅，大家都係家庭主婦、勞工階層，喺埋一齊爭取我哋應該得嘅嘢都會容易啲啊。 結果我加入咗阿雲嗰個小組，由義工做到變咗兼職。阿雲同嗰個小組俾咗我好大嘅啟發，佢使我醒覺到，原來一個三十幾歲嘅女人，除咗認命之外，仲可以做到好多嘢。我唔知阿紅對我了解有幾多，我只係覺得我哋好似各有各行緊唔同嘅路咁。佢唔知我諗緊啲乜嘢，我亦都唔知點樣同佢講我嘅感受。我記得有一次我聽見佢同啲朋友講，佢話女人千祈唔好俾佢哋識咁多嘢，佢哋識多咗嘢之後就會曉揾錢，揾到錢之後就會識得飛。我諗佢係驚佢喺屋企嘅地位會慢慢俾我取代，又或者驚我揾到錢之後會飛到好遠好遠。我諗佢擔心嘅就係呢一啲。 媽咪， 做乜咁夜仲唔瞓啊？ 其實我唔係唔想你同老豆離婚噶。 點解？ 你哋喺埋一齊成日嗌交，咁唔開心。我都有曬心理準備噶啦，我只不過唔想你咁辛苦啫嘛。 咁你係咪唔中意媽咪份工咧？ 一啲啲啦，其實你份工唔係唔好噶，都幾有意思啊。人哋笑咪由得佢哋咯。 咁你想媽咪翻工定留喺屋企啊？ 我都咁大個咯，你都唔使點照顧我噶啦。總之你覺得邊樣重要啲，咪揀邊樣咯。 同個女傾完之後，我先知道佢對我係幾咁重要。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忽略咗照顧佢，我只係知道當佢爸爸唔喺度嗰陣，佢最需要嘅係啲乜嘢。 你唞下都好嘅，喺度做咗咁耐都冇咩時間陪個女。 你知唔知啊？激死我啊！我女先我打算唔做，幾開心啊！我問佢點解，佢話你唔做即係唔使再上電視啦。咁咪冇人再笑我咯。我話有乜好笑啫？媽咪只不過係做佢想做嘅嘢啫嘛。 如果咧你決定幾時翻嚟，隨時俾電話我。 嗰晚我哋傾咗好多嘢。阿雲話佢唔知我嘅辭職係妥協定係出路，我話我自己都唔知。然後我哋又提到阿麗嘅事， 佢真係決定咗離婚啊！ 換咗係你咧，你會點啊？ 我諗我會同我女商量下先。 我尋日探過佢，佢好擔心日後唔知會點。 佢嗰份工，我諗佢想做都做唔到，睇嚟佢都要攞綜援。 唉，有時咧，我真係覺得好無奈。我真的很想為他們爭取一些權益，但是他們連基本生存的條件都沒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麼。 沒多久阿紅走來找我。 你都沒有理由說走就走，說回來就回來 的。這個幾月來我自己忍住，對著幾埲牆我覺得很悶，想來想去我真的有點不對。 咁你都要問下個女想唔想你翻嚟先得噶。 我同佢傾過噶啦，我有冇問題？ 阿紅終於搬翻翻嚟，我同佢講話我會再做翻就業小組嗰份工，叫佢最好有心理準備。佢聽咗之後就冇再出聲。我哋又好似以前咁生活，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過咁。不過我知道我哋之間嘅問題。其實一啲都冇解決到。 其實喺劇裏面，女主角嘅際遇都算唔錯噶啦。因为她能够找到一份自己觉得有意义又能够帮到妇女劳工的工作，只可惜的是她丈夫未能够放低尊严，只是一味地怪责太太没有尽到照顾家庭的责任，两夫妇也因为这样而产生了摩擦，而

咁而家郭妙文嘅病况系点呢？其实郭妙文休息多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回复正常嘅生活噶啦。至于几时翻工，就要睇佢个人嘅意愿同埋情况。 喂，六嬸啊，阿平啊，系啊，阿翠又咪翻咗学啊？嗱，你而家即刻同我接佢翻嚟先啦。你有冇睇新聞啊？佢间幼稚园啊，有肺痨疫症啊。咁你琴晚唔话俾我听，唔好理佢几点钟放学啦，接佢翻嚟先啦。 上星期发现肺痨病嘅仁爱幼稚园证实再有12个学童嘅测试呈现阳性反应，但系卫生署嘅医生就表示，阳性反应唔一定等于染上肺痨病。 呈阳性反应可能是他们中卡介苗的反应，不一定表示受到传染的。 另外幼稚园方面就准备同卫生署的医生一起安排一个家长会，向学生家长交代事件的进展。有学生家长就质疑为什么校方这么迟才向家长解释，亦有家长表示愤怒和担心，甚至不排除会采取追究的行动。 咦，请我写完这张吧。 好啊， 谢谢你们。 林哥， 怎么 我聽日有啲緊要事，想請半日假。 又我假？你啲假咪攞曬咯！只貨等趕住我排啊！ 我知道，但我真係有好緊要嘅事喎。我哋間幼稚園咧有幾單廢爐啊！聽日開家長會，我想去聽下。 你話你冇事啊嘛？ 應該冇嘢嘅，所以想聽下你講咩咯。你知啦，我得翻粒女，真係唔想有啲咩事噶嘛。 咁麻煩噶，啊好啊好啊， 唔該興哥。 阿平啊，咁你個女使唔使轉校啊？ 未知啊，睇下點啊。 係都揾人幫佢搞啊，你知啦，呢排全廠咁忙。 爸爸，聽日我翻得學未啊？ 聽日都唔好翻住啦，喺六嬸嗰度玩下添啦。 唔制，下个星期轮到我开生日会啊！我好想翻学啊！ 咁我听日问下你个老师先啦吓。 唔制， 听话翠儿，知唔知啊？学校好多人病啊，传染病嚟噶，传染到你咁点啊？ 全日制嗰啲啊！ 哇，乜真係大細超！ 唔該你，係咪呢度開家長會㗎？係 啊 係 啊，咁又唔使。 呢位先生，請問你係咪嚟家長會嘅咧？ 係啊。 我哋同步追啊，想問你幾句嘅啫。嗱，而家幼稚園啊就發現咗個肺瘤病菌啦，咁你作為家長嘅你，咪好擔心咧？ 擔心。 可唔可以言表下你嘅感受啊？係咪好擔心啊？ 即係擔心啦，咁肺瘤會傳染㗎嘛，係嘛？ 咁你認唔認為其實校方係隱瞞緊啲事實咧？ 其實喺香港每年都有一定的肺痨病病發率嘅，

拍多保險啊。 好。 呢名女工似乎對於自己散播肺痨病菌感到非常慚愧，唔敢面對大眾，亦都係拒絕咗我哋嘅訪問嘅。究竟呢名肺痨女工佢嘅內心世界係點嘅咧？佢係個點樣嘅人呢？ 你嘅女女瞓 咗覺？係啊，今日晏咗接佢。 多謝100蚊。麥秋生啊， 打份我湊埋呢個月啦，我下個月唔得閒同你湊下翠兒噶啦。 點解啊？ 咧，我有個侄咧，佢生咗個仔，又係冇人同佢湊。咁你知啦，我年紀又大咯喎，睇唔到兩個啊嘛。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啦，我再揾人。唔該啊！ 搞咩嘢啊？今夜仲唔瞓？ 佢哋话啲细路有肺痨系我传染噶。 医生都话咗，都唔知边个惹边个嘅，你理得佢哋啫。大不了咪唔好做咯。虽然系手紧啲，但系勉勉强强都应付得嚟嘅。去瞓啦，唔好谂咁多啦。 幾好啊！繼續食藥就得噶啦。係啦，你下禮拜已經可以翻工噶咯噃。 我冇做啦。 冇做點解啊？ 係咪幼稚園嗰邊炒咗你啊？ 唔係，佢哋仲補咗大筆錢我添。 佢哋補錢俾你都唔可以因為你病而要你走噶噃。 算啦，鬼叫自己唔好彩染到呢個病咩？ 使唔使我轉介你勞工處啊？或者佢哋可以幫到你咧？ 唔使啦，就算幼稚园留我，我都冇意思啦。嗰啲家长同啲记者都唔肯放过我。 唔该，快坐。啊！但系放学咧就呢个心心接你噶咯喎。 哦，咁六婶咧？ 佢唔得闲啊，呢个心心好唔好？ 好。 饮饮水啊。 饮。 诶，变咗条手巾啊！ 唔该。 啊，佢好乖喎。 算真系几乖噶啦。 今年几大啊？ 细。 读书咯，嗬。 啱啱入住院， 司机，唔该你落车啊！ 陶姨，拜拜。 拜 拜。 家新入住院好唔好啊？ 好。 咁啲老师同同学仔咧？ 好。 小心啲读书啦。 其实剧里面所讲的传染病本身并不是一些那么可怕的事，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病不认识，又或者对大病的女工存有偏见和误解。

陳建文，除咗衫放喺度。 阿文啊，啱啦，你带埋呢位兄弟上医院啊，着翻件衫啦，不要冻亲啦。 哇！睇住嚟啊， 阿叔，今朝钓几多啊？ 嗰个时候钓两条冇。 啊，好少有 噶 噃。 系咁噶啦，咁咪随时有嘅。 搞错你啊！你做嘢啊？ 得咁多搬唔到，你帮手我帮手啊！ 咁样搞咁 多，大家做咩做？ 大家 做 咩做？ 大家做 咩做？大家做咩做？ 你今日想点啫？ 系啊。 我哋兩兄弟，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阿叔啊，你心機掉啦， 玩下啫，唔使認真嘅。喂，去我哋社做乜嘢噶嘛？ 係啊， 梗係搬牛屎啦。 哇，搬牛屎啊，要搬幾多隻狗啊？ 咁咪多多都好啦嘛。 成 日一般抽唔抽噶？ 抽 唔抽喎？你得佢抽唔抽啫？我哋廢物利用自力更生好過你哋份死啊！咁撚點解用無泥石屎？又要嘥錢，又要靠外面運入嚟，你渣唔渣啲啊？ 呢個咁嘅食周媽喎，正佢死情話事。 係啊，我哋係賣聲㗎啦。 啊，我知先啦。今晚唱乜嘢啊？ 係 喎， 今晚唱咩先？ 啊，唱兩個啫， 唱聽下先。開放曬。 仲有冇第二啲歌唱啊？ 喂，呢度又唔係大祠堂，咪唱埋啲咁嘅歌點通㗎？ 喂， 唔 得 啊！現在出嚟有依首，依家有依首， 嚟唱住第二隻嚟聽聽先。 咁你想唱乜嘢啊？ 唱啊！唱啊！ 好，唱只俾你聽。 唱 啊！你勁啊勁啊，吸啊去了毒啊！ Yes. 睇路行啊，你咪行差踏错啊！如果你喺呢度碌落去啊，真系耶稣都冇得救噶。 你定啦，我又咪未揸过车。 呢啲啊，衰上嚟一次就够啦嘛。 喂， 阿文，好嘛？喂，今日光明啊！ 喂，咁勤力， 今日还今日，听日还听日啊嘛！ 系咪收咗个师弟啊？ 哎呀，你千祈唔好讲啊！我交大低啲嘢咋？喂，系啦，你哋个社代表咧喺边度啊？ 哦，佢喺下边。 哦，我落去同佢打个招呼上嚟。 饮杯茶啊！ 好好。 咦喂，阿文，点啊？ 喂，湛叔。 喂，听日出去啦喎。 系啊，湛叔。我而家特登嚟话声你听啫。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眨下眼就六个月，24个礼拜，你又一条好汉。 好汉唔使净话下西洋啦，湛叔。 咁啊，唔系咁讲嘅，你入咗嚟都系四次啫嘛。 四次砖马喎。 嗱，只要你呢次出去啊，肯重新好好做人，咁咪大家皆大欢喜。你话系咪啦？ 咁啊系啊，湛叔，有头发啦，边个都唔想做辣痢啦。 世代，你搞掂啦嘛？ 喂喂喂喂，喂你两个友仔咧，唔好咁乱急好啩？ 文哥，够钟饮茶啦，一齐啊！ 好啊！ 喂，唔好坐晒， 多谢。 喂，刘师姐， 点出嚟咗？ 喂， 好啊， 阿基， 点啊？ 诶， 犀利啊！ 喂，咁行 嘅喂， 唔 错。 院长， 哦，阿文，听日出院啦，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院长， 阿文，你有冇乜嘢计划？ 出咗去睇下点先咯。 出咗去就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啦。 我都唔想成日麻烦你，麻烦其他人嘅。 今次有信心啲吗？ 希望好过上几次。 一切都系靠自己。 喂。有啲牛商場度臭唔臭啲喂？ 你聞唔聞到啊？ 臭啊！有黐黐地啊，依味嘢啊，曬乾咗咧，有化學作用咧就唔臭啦。 我以為我鼻塞嘅呀。 多少啦？ 喂，有咩作用啊咁？ 好似你個背脊咁滲水噶嘛？ 有幾十隻？ 喂，泥牆嚟喎，用咩打風冧噶？ 我哋個射啲嘢冇咁渣噶，快靚正啊嘛！唔信你冚翻埋牆試下。 里面要油噶喎， 系啊，要噶。 啲粮边度嚟噶？ 埋边掘嘅？ 成啊，就地取材。 废物利用啫，院长睇书睇翻嚟噶。咁佢话呢个办法得，咁叫我哋试下啫嘛。 点啊？ 系啊，依度啊，冚唪唥都系我哋院长设计啊，正唔正啊？ 好嘢喎！ 我识听，你唔好讲我坏话。 冇啊，院长，我哋赞你咋？ 买粒乱同我宣传。 院长落去饮茶。 饮茶啊！ 饮茶。飞嚟仔，饮茶。 喂，饮茶喂。 嚟啊！文哥，饮茶。 喂，饮茶啊！ 阿文。 昌啊，你想几时出去啊？ 他哋話我可以畫埋啲畫先走喎。 其實啊，如果你要出去，他哋想留都留唔住你啦。 呢度咪幾好，我出去都冇地踎噶啦。 但係你嗰啲畫始終畫完噶嘛，唔通成世流流長你想就咁喺度咩？ 畫完先算啦，文哥，我唔諗得咁多噶啦。 我唔同你講咁多啦。嗱，我依家要落去接啲兄弟上家，你去邊度我送你一程啦。 唔使，我自己行啦。唔該唔該，文哥嚇。 我啱啱回頭揾你嚇。 係。係 咁。 你匿咗喺度，冇得成年见人啦，啊！ 又嚟做咩啊？外面好唔掂啊？ 唔掂，阿叔我都会唔掂。学你咁入嚟探讨下， 我入嚟戒毒啊，唔系嚟唞下。 一样。一样啫。 嗱，但系出到有咩唔掂，翻嚟搵我哋班兄弟啊。 教宗啊，回撤啊！ 我唔去搵佢哋，嗱，你都唔好搵我啊！哎，有班新兄弟等住上家，拍行堂。 咩事啊？ 啊，拍行堂，车车都上去。啊。 哎，埋嚟饮杯茶先啦。 有红油。 做乜咁心急啊？聽朝收都唔遲啦。 个机我都想翻出嚟， 你有冇搞错啊？你入咗嚟一个月啫， 成日啰啰挛咁，好难顶神噶。 第一次啊系咁噶啦，第一次我啊都几乎顶唔顺啊， 估唔到咁辛苦啊。 咁你而家系咪成晚瞓唔着啊？如果瞓唔着咧，你马上同院长攞啲药食下。 我真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次戒得甩，有些人入嚟几次都戒不甩 呢？呢味嘢呢，话难又唔系难，话易呢又唔系易，关键就睇下自己有冇决心。架车俾我揸咗几个月，揸到几乎散晒咁滞啊！我而家交俾你啊！你唔好整我佢啊！ 睇我揸得几耐啊！ 揸到出院，我又唔使揸啦。阿强，搞掂未？ 掂，有乜唔掂啊？仲行得喐？ 喂，白粉城入咗嚟喎， 系咩？乜佢都入嚟嘅？ 唉，佢条友啊喺外边间好唔掂啦。如果唔系啊，佢又点会入嚟先得噶？啊， 咁今次出去咪少啲人烦你咯。 哼，你估净系得佢一个啊？ 所以我情愿留喺度。 使唔使打个电话俾你老婆，话你要留喺度啊？ 唔使， 唔怕佢担心啊？ 我翻屋企啊，佢仲担心啊？ 你咁晦氣做咩喎？ 咁你想我點啫？ 好簡單啫，只要你今次出去好好地做人，佢仲點會怪你呢？ 文哥，一次係咁，兩次係咁，今次第五次啦。佢唔怪我都怪我自己啊！橫掂呢度肯收留我，我留喺度仲好啦。 能夠戒得甩，我真係唔想再衰翻。今次已經係第四次噶啦。頭嗰兩次，我以為冇咩所謂啦，橫掂入親嚟我都戒得甩嘅。但係我今次真係好憎呢樣嘢，只要一聽到人提起呢樣嘢，我就憎到咩咁，我都唔知點解啊！以前我未試過咁。 你有咁嘅感覺，今次我諗你應該戒得甩。 你真係肯相信我？ 當然啦，而且呢兩年內我都會同你保持聯絡嘅。如果有乜問題咧？可以直接上嚟揾我傾， 我會的 啊。啊，係啦，咁呢次出院你諗住做啲咩？ 冇啊，我打算喺我叔個大排檔嗰度做住先啦。 好啊。 不過咧，我都唔係幾中意嘅啫。 咁你可以做住先啦。如果唔中意嘅話，我可以同我哋嘅職業輔導組申請，等佢哋同你揾個份工，好唔好啊？ 好啊。 成個晝光明歡送晚會儀式現在開始。首先請各位起立，歡迎光榮兄弟入席。秩序繼續，是光榮兄弟值得紀念而難忘的時候，接受光榮手冊，请何医生主持。最后一位是机社陈建文兄弟。 好，唔驚我哋喎，張先生啊， 張先生啊，出去見啊。 我真係明白點解有啲人一次戒得甩，有啲人入嚟幾次都戒唔甩咧。 呢味嘢咧，話難又唔係難，話易咧又唔係易，關鍵就睇下自己有冇決心。 石鼓洲的面积大概有4平方公里，大概有1/3的长洲咁大。岛上面自1963年起兴建了全香港最大的戒毒治疗中心，为不同年龄的男性自愿戒毒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服务。 石鼓洲来讲呢，最值得看呢，其实呢就上面有很多的建筑物，人為建築物，咁啊嗰啲建築物咧係有唔同宗教嘅背景嘅，咁啊我哋覺得好似一種宗教大融合啊，上到去，咁又有呢個孔子像啦，又有觀音像啦，又有呢個聖母瑪利亞都有嘅嚇，咁啊好多種嘅，咁仲有咧就喺海邊嗰度咧就有一個摩崖石刻，係全港獨一無二嘅一個疊字石刻，由4個字組成嘅。就是一個叫做咧，為善情和，咁咧就係都係話與人向善，或者道人向善咧，咁啊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咧都祥和啦咁樣，亦都係符合呢個戒毒會嘅宗旨啊。咁石鼓洲嘅自然風景咧就好靚嘅，咁因為咧始終佢都係一個戒毒嘅地方。咁咧都唔會俾你好自由咁樣，即係四圍去闖。咁但係咧就話都可以上山頂啊，去可以望翻落嚟咧。咁啊嗰個風景係相當唔錯嘅。 石鼓洲島上面咧設有一個非常之有特色、仿羅馬浴場嘅水池建築。聽講咧全部都係由嗰度嘅員工同埋戒毒者咧用15年嘅時間咧合力而建成嘅。在浴池建成的初期，戒毒者会去那里浸浴以舒缓毒瘾，但因为岛上面的水量不足够，浴池现在已经是被作储水池之用了。不过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仍然是保存得很好的。提提大家，石鼓洲是一个禁区，平日是禁止外来人参观的，也没有街道前往，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就需要以学校名义又或者是社团名义去申请，或者就要等到每年给公众参观的开放日。今次《他们的声音》是属于香港电台经典节目重温系列的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80、90年代期间一些富代表性的单元戏剧系列。而由这一节开始，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在1980年播出的一个有关香港不同打工仔生活状况的戏剧系列《打工仔》。香港人在这几十年间都经历了不同工作大气候的变化。30多年前的香港，社会经济起飞，制造业和建造业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间亦都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劳工问题。就好像今集打工仔一样，一班地盘工作的工人，他们要面对着地盘工作的安全问题，在工作效率和工业安全之间，究竟怎样可以拿到个平衡呢？我想这个除了是雇主要关注的地方之外，工人也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性命财产。正所谓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条落咗二百几万喎，应该中到啊！你同我做得啊？你打开个大咁满足，威生华，如果中咗你会点啊？ 我请大家食晚餐系啦。 中中中，呢次仲帮唔中咩？ 诶，不如埋去坐树睇下啦。 啊，攞火柴嚟啊！ 细路都唔食烟嘅。 哎呀，弊啊弊啊！眼睛又生锈嘅，实有破伤风啊！喂，做咩啊你？喂啊啊！哎呀，哇，攞命咩？一次就痛啲噶啦。 冇事嘅，行啊！ 哥啊，得唔得噶？呢啲嘢边度学噶？梗系得啦，读书又学唔到嘅。 所以啫，细路唔好成日喺写字楼坐，多啲出嚟地盘睇下嘢，学下嘢又啱啊。 喂，老公出嚟睇地盘啊？唔系，大南冇嗰个新嚟嘅安全主任啊嘛。 我哋呢度啊，每一架嘅石屎斗啊，都安装电钟同埋安全灯号指示嘅。咁嗱。好似你而家所睇到呢度每一层啊，我哋都加咗平台喎。咁一来除咗工人安全之外咧，就工作方便好多嘅。 系啊，最近你咪攞咗啲组织地盘安全小组嘅资料嘅，有咩进展啊？ 咁我喺我个人方面嚟讲咧，当然好积极咁推行啦。咁我都好赞成啲工友咧，就参与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啊，你知啦，我哋公司咁大，部门又多。 喂，八楼要批度喎，听朝车啲灰上去啊！知啦。 喂，咁我哋不如去嗰头仓嗰处睇下嗰啲灰点啊？ 揾朵花海啦， 我帮你揾啦， 唔使啦，你去做功课啦。 哦，阿昌仔啊，快啲执好啲嘢，准备食饭啦。阿辉，你洗个面先啦，啲饭就嚟得噶啦。 家姐啦，我不如同你出街行下啦。 真系女超人嚟噶。 你睇乜嘢？ 阿辉啊，唔好去咁耐啊，就食得饭噶啦。唉，仲坏晒个仔。 求叔，你快同我睇睇啊！正话你嗰部 lift 咧，又冇嘢遮拦咯，又用醒钟，我先差啲濑嘢啊！正话，你同我睇睇啊！ 有冇搞错啊？你明知阿叔而家赌紧钱噶啦，赌钱就最扎使拍过头噶。唔该你，唔该你， 唔系啊，咁样好危险噶嘛！ 乜嘢事都等我赌埋呢铺蟹先至讲。 摆低啦，咁难赌仲有变咩？ 快快啦！嚟啊嚟啊！ 冇头，烟花易赌，清风美，呢次仲唔杀你三主？睇你咩嚟先？ 咁都冇咁惊啊！啱啱食死你啫！ 真系啊，得咗，咁就得咗。 唔知道你有咩抌头啊？庄家冇头就家庭冇牛啊嘛！ 真系啊， 而家住够好啦。大叔去得啦？ 去投胎咩？去？ 唔系咧，你嗰部石屎真系好危险噶。 做地盤啊，凡凡都危險噶，你唔好翻屋企瞓覺。 唔係啊，睇下穩陣啲嘅。 喂，按咗水先好走啊！喂，扮嘢啊！ 你同我睇睇啊！ 呢個你工出嚟噶嘛？ 點解而家變咗醒鐘嘅？ 電鐘壞咗唔用醒鐘，用乜嘢啊？我哋而家趕過喎，班友要開工噶嘛。 唔係啦， 你唔使講，我哋幾廿年嚟都係用醒鐘。你僆仔唔識嘢就咪喺度嘈。 哈！你條僆仔喺度搞震。你亂咁搞個鐘都得嘅，我揸機噶嘛，人命關天，出咗事故邊度負責啊？所以話你啲新仔出嚟撈世界就醒目啲，唔識就唔好多手多腳啊嘛。 我都唔知係醒鐘嚟噶嘛，其實你用醒鐘好危險 啊。唔係啊，你唔識你就唔好亂咁搞啊嘛，嗰啲嘢。啊，大哥，你係呢條靚仔咯，搞我嗰條繩喎，出咗事好大鑊噶嘛。 我後生仔唔中意，冇法子。小孩地盤很多事情做開這樣就是這樣的，沒錯，有些是要改的，但上頭一向都不理，由你說的沒人聽的，除非上頭說要改，這樣又不同。 是啊，輝叔，這樣很危險的，好像用醒鐘那樣，已經有幾個地盤發生過意外的了。不是啦，為了我們大家的安全起見，這件事我都跟安全主任談一下。 咁你去啦，我上我安排啦。 咁我就要小心啲咯喎。 得啦。 啱啱抌低書包出嚟啊，係咁噶啦。 後生仔講嘢係直腸直到啲，有機會咪點下佢咯？乜个头发吹得咁靓，系咪今晚拍拖啊？ 系啊，咪晒月光啊，费事戴啦，整到一撇嘢咁。 快做功課先啦！ 哦， 冇理由。琴日檢查嗰陣時，明明係冇嘅，點解今日會有醒鐘喺度嘅？今次發生了意外，多數又是上樓的信號發生了問題，難道工友真的不怕死的？為何有電鐘不用，是都要用醒鐘？將電鐘的掣由頂樓拖下去運料那層，都不是很麻煩的事的。為了做少些事，白白送了人命，值不值得啊？還有今次是誰下order用醒鐘的？公司在遵守安全守則方面，有沒有真的負起了提點和推動的作用？不行，我一定要查清楚的。 你當時喺度做咩啊？ 咁啊，當時咪同阿輝哥喺八樓度搬緊料咯。 你有冇見到佢跌落嚟啊？ 我唔知噶，我另一面做緊嘢，咁佢後面嗌我另一面都唔見佢，我仲影到添。 係啦，咁你通常係點樣上落貨？ 咁啊，佢下面裝夠啊，會整上嚟噶啦。咁我哋搬曬，掹下鐘佢咪落咯。 咁你有冇掹鐘？ 冇啊，次次都係我掹嘅，我未搬曬，冇掹到啊。 係啦，你知唔知整裝係好危險？ 鬼唔知啊！咁個個都咁做噶啦，唔通我唔做咯喎？咁我都唔想衰噶。 你哋平時點樣落豆噶？ 平時我哋一聽到鐘聲就落豆噶啦。 咁你今次有冇聽到鐘聲啊？ 梗係有啦！唔聽到鐘聲，我哋點會落豆啊？我都唔想話出事故噶嘛。 你今次係點樣落豆噶？ 今次我掹咗個 off 波，嗰個豆就落啦。落咗嚟之後，我啊踩住個鼻鈴。 嗱，你知唔知啊？通常落豆的時候咧，應該開著個摩打，入後波，然之後慢慢落先係噶嘛。 往時我哋都係咁做嘅，但有時方便啲工友快啲上落貨，咁樣就今次唔知係咪人搞我鐘咧？上次就有條僆仔搞我鐘啦。 呢件事係咁嘅，我嗰日見到個石屎的嗰度冇嘢遮攔，無意中我困到嗰條繩，點知原來繩鐘嚟噶。我自己都幾乎領咗嘢啊，咁啊即刻揾阿球叔同佢傾啦，佢又過嚟賭錢唔睬我，跟住個大仔仲上嚟喊打喊殺咁添，臨尾得阿輝叔幫我解咗圍，我同阿輝叔講咗，叫佢做嘢小心啲噶啦，咁啊揾你傾啦，點知就發生咗意外啦。 我都知道用繩鐘唔係幾好噶啦，不過我哋都用咗幾廿年啦。嗰日個細路上嚟。我不想佢唔好煩我，所以我就話個電鐘壞咗。我諗住上落貨都係一兩個鐘頭就掂噶啦。 係咧，咁我哋公司嘅地盤主管啊，有冇同你哋講過話一定要遵守勞工法例嘅？ 我哋公司地盤經常一禮拜都開一次會，嗱，尤其是關照啲頭判、二判，盡量紀律關照下邊工友，就盡量依照勞工處嘅規定嘅例數，嗱，譬如戴安全帽啊，喺高空工作攬安全帶啊。咁我哋所有嘅工作咧，都絕對唔會喺唔安全嘅地方做嘅。咁我哋都盡量依照勞工處例做嘅啦。 何生喺推行地盤安全措施呢一方面，係唔可以只做表面功夫嘅，係必須要切實啲嘅執行先至得。 公司請我翻嚟，無非都係想搞好呢個安全條例啫。咁我哋以後咧，一定會嚴厲咁執行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如果啲大判啊、二判啊，甚至乎啲工人啊，唔遵照我哋或者勞工處嘅安全條例，咁我哋唔會就話淨係同佢講下咪算數。我哋到時一定會口頭警告同埋書面通知嘅。如果佢再唔聽嘅話，咁我哋就要考慮解僱佢。 咁點得啊？而家咁多地盤開工，好難請人噶噃。如果你咁做法，冇人嚟做噶啦。 咁都唔係嘅。咁有多工人都想喺安全地方做嘢噶。嗱。好似例如先一排有間大公司咪經常發生意外，咁咪一樣咁難請人。咁如果我哋安全設施做得唔好，萬一又發生意外，咁唔係話淨係賠償一二萬或者罰幾萬人唔簡單嘅喎。咁到時仲會阻礙咗我哋嘅工作進度。咁你試諗下，呢條數咪做襟計？ 其实呢种绳鐘是非常之不安全的，因为除了有关的工人之外，在其他任何一层楼面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无意中触及到这条绳，而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给司机，引致到意外的事件发生的。当然要操作过程顺利的话，有对讲机的设立就最好了。否则的话，我们要求所有地盘是采用一种活动插制的电鐘，这种电鐘是有一个活动插制，就是存放在司机那处的。有工人需要開動呢個石屎機嘅時候，就必須從司機攞到呢個插掣，然之後喺有關工作嘅樓面度咧，係將佢插喺預先安置好嘅插頭上邊，咁樣就可以俾到適當嘅信號俾司機啦。喺另一方面，我哋要求所有開動呢個石屎斗嘅司機咧，喺開動石屎斗嘅時候，係必須要慢慢開動佢，咁啊開動幾寸之後，稍為停頓，先至去繼續全速開動。咁萬一有咩信號傳遞上嘅錯誤嘅話咧？工人都可以及時走避，或者係俾出適當嘅信號俾司機，去避免不幸事件嘅發生嘅。 咁樣情節下咧，我哋人手咧的確係唔夠，但係我哋已經咧有一個五年計劃咧，希望咧在呢五年內咧，將我哋工廠督察嘅人手咧增加一倍嘅。 工人嘅兄弟姊妹咧，繼續咁去死，繼續咁去傷。結果我哋到呢家為止咧，我哋睇唔到有邊有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得到阻截。咁我覺得，除非勞工處或者政府方面執行一啲比較嚴厲嘅懲罰，譬如話我哋對一啲多次嚴重違反個工廠安全嘅僱主，係咪可以採取吊銷牌照、停牌嘅處分咧？咁樣，咁我諗係針對目前呢個咁嚴重嘅情況嘅一個可行嘅方法嚟。 八十年代正正是香港建造业的全盛时期，很多建筑项目都进行得如火如荼，建造业的人手都挺紧张下的。由于当时起屋的需求很大，速度和效率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雇主和工人往往都会忽略地盘工作的安全重要性。莫说有一些新入职的年轻地盘工人，好像剧里面很有经验的辉叔一样，都因为一次意外的疏忽而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三十年前的意外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又会不会发生呢？地盘工人又可以怎样保障到自己的安全呢？ 其实地盘工人即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当年的建屋量是很厉害的，所以地盘工人是很多公开，相应来说呢，其实亦都有不少工人为了即是整个社区啊或经济的发展呢而附上了他的血和汗，那也都有不少工业意外因此产生的。那到今天我们回顾三十年来呢，其实即是那个工业安全的情况呢还未得到完善的保障，特别在地盘行业里头那个判上判的制度呢，其实是令到即是一层压一层，很多时候就为了赶工，为了要压抑个成本而即是隐瞒了工伤的意外，或者是罔顾一些即是可能会带来额外经济成本的职业安全措施，因此而导致即是很多的工人呢是遇上了工业意外，甚至牺牲了自己生命。我们看回即是近年虽然有很多基建上马啦，又有港珠澳大橋，又有高鐵工程，但係亦都有唔少嘅社會輿論咧，就話啊，好多基建咧，似乎咧就係工程延後滯後，趕唔上進度。咁因此啲大判就向下邊啲判頭施壓，就要求佢哋要即係日以繼夜咁去加快個工程進度。咁喺咁嘅時間咧，為咗趕快去完成工程，往往就令到工業意外更加容易發生啊！ 細路，地盤好多嘢做開咁就係咁噶啦，冇錯，有啲係要改噶，但係上頭一向都唔理，由你講啊，冇人聽噶，除非上頭話要改咧，咁又唔同。 年輕嘅地盤工人為咗提高對工作環境嘅安全意識，佢好努力咁向地盤主任陳述佢所發現嘅安全問題。为的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为了整个建造业的制度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的工业意外都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大家有没有站出来指出一些问题和制度上的漏洞。 沉默并不是防止意外再次发生的好方法。